那温柔的妻子，可爱的孩子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拥有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有。 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是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代表作。当年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德德玛只有20多岁，在内蒙古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。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，内蒙古自治区要准备一台晚会进京献礼演出，这首歌后来就成了德德玛的成名曲，也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首歌。 美丽的草原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的水面万象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水清草美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毡帽就像白莲花， 时光如水，歌声与微笑是一首让70后80初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歌曲。歌声表达了青少年朋友将友谊遍布海角天涯的热切心情。自歌曲创作以来，每到欢乐的场合，常常使人们想到用这首歌表达相互的情感。歌曲也多次走向世界各地，传递着中国人民的友谊。 心把你的微笑留下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寻找记忆里的歌声。歌曲《妈妈，我们远航回来了》，用富于弹性和跳跃的歌唱，表现了水兵远离祖国后又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兴奋、激动、快乐和自豪的心情。整首歌曲亲切舒展奔放，这也是苏小明继《军港之夜》后的另一首代表作。在田野上，这是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它是一首歌颂家乡的歌曲。1978年，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作曲家施光南与词作家陈晓光满怀激情写下了这首歌曲。好了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